身体，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，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，为何你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显得不要紧，其实我要庆幸你这般爱护我，明白我这世界没有别人，明白我这世界没有别人。 的爱，你从雨中来，诗化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。 芙蓉水面彩，穿行影犹在，你却不回来。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。 放心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， 那把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。 我送

时分，爱会被情伤害。

Thank you.

释然，笑自己情绪太泛滥，心直应淡，自嘲成习惯，多敏感又